相思泪，离开你的那天，大雪漫天飞，可惜我连头也没敢回。如今你的身边还有谁？是否为你擦干过泪水？是否还有人陪你去喝不加糖的苦咖啡？我想着你的美，我想着你的泪，想着我陪你喝的苦咖啡，那种滋味让我回味，只要你快乐就是我的安慰。我想着你的美，我想着你的泪，想着我陪你喝的苦咖啡，在不在一起已经无所谓，只要你幸福就是我的安慰。苦咖啡真的美，那滋味让我回味。 那些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起。 我的心是六月的晴，里里下着新雨， 想你想你想你想你，飘雨的日子，深深地把你想。 思念 Thank you.